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一年一度的香山红叶观赏期落下帷幕，今年红叶观赏期共接待游客130万人次，除了红叶，香山公园的红叶礼物也受到游客的喜爱，请听报道。 今年红叶观赏期游客同比去年增加了7%。红叶观赏期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景区内的落叶和秋实景观也是别有一番味道。香山公园宣传科科长徐银平说， 像芝松园景区、枫林村景区、嘉日园景区，高大的银杏树金黄叶片呢飘落到地上，也是游客竞相拍照的好道具。这些落叶以及盆栽花卉的景观都为游客在保留一周的时间。 在公园东门内的香山礼物旗舰店，记者看到有关红叶的礼物，小到书签、冰箱贴、笔记本、帽子，大到书包、围巾、首饰等，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香山公园经营管理科科长胡可鹏介绍，刚刚过去的香山红叶观赏季，红叶礼物的销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0%。 现在呢，光红叶文创的产品呢，就已经有5大类、100多种。同时呢，结合香山的历史文化等等的这些文化元素呢，又开发了8大类，一共有400多种各种各样的这文创产品。 今年红叶观赏季期间，红叶明信片、红叶马克杯等红叶礼物最受欢迎，花费不多就能把香山红叶带回家，给自己留一份纪念，给家人朋友带来一份来自香山的祝福。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贯穿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北运河昨天启动综合整治，到2020年初夏，将有23座微公园散落河畔，50公里骑行步道串联3色花树景观带，下游还将筑山造景，形成山水相望的秀丽景观。第十届平谷西百店菊花美食文化节暨首届菊花文化创意集市正在平谷区大兴庄镇举行，游客可以在这里观赏、采摘、品尝食用菊花。本届菊花美食文化节将延续到12月31号。美在阿拉善岩画与居延汉简艺术展本月22号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将持续到12月2号。北京大学昨天介绍，北京大学将在昌平建新校区，北大昌平校区将以人工智能为特色，以面向未来的应用型学科和新型工科为主要发展方向。除此之外，北京大学医学部将落户密云，届时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所有院系和研究机构将打包组团进驻怀柔科学城密云地块，并计划在密云建设大健康研究中心。昨天由中国酒业协会名酒收藏委员会组织收集鉴定的2000至2009年贵州茅台酒老酒珍藏套装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珍品发布会，权威专家鉴定组对每瓶茅台老酒进行了严格的鉴定。发布会之后，这套茅台老酒将正式公开发售，咨询预订电话400-890-7300。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白天有轻度到中度的霾，目前呢处于空气重污染的黄色预警当中，空气质量比较差，外出呢请您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的霾转中度的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者是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1118，1118，1118，要发了， 1118。 11月18日一号新家暖冬家装节，装修要发了，999精装，16件家具全配齐，999拎包入住，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3开门冰箱带回家， 真的是省大发了。 还有一个黑科技呢，普通防漏水升级智能防漏阀，最高可享200,000漏水质保，别家可没有。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哦。 活动详见店内。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的天气呢，不是特别的好。 是的，据说这一周的下半段应该还好。 说是从15号会有冷空气来临。 是的， 天呢慢慢的转好了。 哎，也就是说，如果您要是觉得哎今天挺暖和的，可能天差一点。啊，如果觉得哇今天好冷啊，天可能会好。 是的，反正天是越来越凉了。 是的， 是吧？这个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博也给我发信，我看到了这种问题越来越多了。 是供暖呗， 就是说我们家都供暖了，怎么还这么冷呢？ 有说都供暖了我们家好热， 还有举报的说我们家住哪个小区，我们家的供暖呢好几年了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反映一下问题呢？ 把这个 转到法制节目去， 转到新闻广播。 对对，已经转过了。 好，这张 已经转过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要从我们这个层面呢，尽量的能够多帮助您。 是的， 因为有的时候呢，这是供暖的问题，可能是您那个小区的这个热力公司啊，或者是供暖公司他们出现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房子本身的问题，就是设备本身的问题。 就比如说，您那个房子如果要是安了暖气片，可能位置啊。或者是型号啊， 对， 跟您那个房子不匹配。 还有呢，就是可能您那房子啊本身自己穿衣服就穿的少了些， 哦， 就是保温层啊，这个保暖层啊，可能没做好。 是， 还有就是可能因为您家的这个房子相对年代比较久远了，啊，它的供暖设备呢相对可能有点老化了。其实您只要换一下，您的这个家里边的温度。蹭蹭蹭的就上来了， 哎， 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专家啊，这个呢，这位专家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哇、你看给他忙的， 确实是特别忙啊，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因为他是舒适家居系统的专家， 哦，就是如何让你的家变得更舒服， 没错啊，所以我们今天把他请来跟我们聊一聊如何让我们的家在冬天。更加的舒服。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千恒立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舒适家居系统的专家丁绍文，丁工，欢迎丁工。 大家好，大家好。 哎， 主持人好啊，就是也非常开心能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暖通这点事儿。对于这个冬季供暖，集中供暖的水温的问题所导致的房间不热，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刚才夏明夏老师说的这个系统老化的问题，这些跟这个整个的舒适家居的暖气片的这种系统或者地暖的系统都是有时间和维护周期的。 对，没关系，咱们可以一步一步来啊。从你专业的角度来说，你觉得让屋子变暖和是难还是很 简单？很容易，很容易。 不分老旧吗？ 不分老旧。 哦，那就好办了。 系统就跟车一样的，也是需要保养需要维护的。 哎，一般咱们这样问一下啊， 嗯， 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看我的微博、嗯、有一个咱们的听众朋友给我发的、 啊、 应该是前两天发的、 嗯、 非常抱歉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嗯， 他就跟我说他们家是某某某小区的、 嗯、 啊，是94年的房子好像是， 嗯， 说他们家的供暖近两三年都不是特别好， 嗯， 当时他问我说要不要去告这个供暖公司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 嗯， 但是后来去到人家邻居家，他觉得邻居家还行，哎， 嗯 嗯， 后来他就觉得是不是我设备的问题，我说正好您下午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会请来一位这个舒适家居的这样的一个专家来跟您聊聊您家可能是不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咱这样，咱先从老房子开始说，是不是老房子年代久远的房子在供暖季来的时候就有可能您家的房子这室温就不够。 刚才我说了，就是越老的这种系统啊， 嗯， 对于我们说市政或者小区的集中供暖的这种越老的系统，管道呢多少会产生一些水垢， 嗯， 水垢其实就是一个很主要的阻碍热传导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像我们对于老建筑的暖气片的系统，或者说像现在也有很多做地面辐射这种啊，基本上一般建议2到3年吧。2到3年我们要进行一次清洗，而且是用专业的这种药水把管路系统通过专业的设备啊， 嗯， 把整个管路就跟我们所说的就是把它的管道内壁的所有的生物泥、 嗯、 哎，包括这个碳酸钙的这些水垢、 嗯、 全部给它清除掉， 嗯， 那它的散热就会好很多。 但是也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说了，好了，那你这个打进去去清这些，这个没问题。 嗯， 但是有的暖气片可能相对比较老， 嗯， 老的话，你这么一清除的话， 受不受得了？ 对，有可能有些地方就会裂呀、啊，或者漏啊、 嗯， 会吗？ 有这样的因素，而且基本上像我们说的暖气片呢，所有接头的地方都会有那个。都会有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塑料的橡胶垫呀、啊、都会有一些老化的情况， 嗯， 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这也是对于老系统每一年我个人的一种建议，就是最好是先试水， 嗯， 再供暖， 嗯 啊，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嗯， 因为家里面有很多家具啊什么的，对吧，先试水再供暖， 嗯， 会更加的安全、嗯、 好，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因为咱们就是肯定是分老旧的房子和新的房子， 嗯， 那新的房子呢里头我觉得也分，比如说我是集中供暖的、 嗯、 还是说我自 采暖 烧哎天然气的、 啊、okay, 这个都是不一样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更多的都是老旧的。 对， 那老旧的你比如说好了，夏明他们家，我把他们家这个暖气的管线可能注入了咱们的这个液体，可能清洗的非常的好，但是会不会说、 嗯、 哎呀你楼上的差一些，那他如果不清洗的话到你们家这个也会受影响。 其实在这个集中供暖采暖的这个领域啊，我个人的一种建议就是虽然是集中的供暖，但是呢对于家里的本身的系统如果说达到一个最好的稳定性啊，就是我们只交换热量不交换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有可以加入一个换热的一种装置，这种装置可以把我们室内的就是屋里的暖气片的水啊，或者说地暖的水跟集中供暖的水完全分开。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市政和小区集中供暖的这个市政水都是比较脏的啊，那这种比较脏的水哪怕我们是新做的一个暖气片或者新做的地暖，基本上如果直给的话，就直接把这个集中供暖的水通进去，一两年这个系统可能就衰减的特别大，就是因为水质的原因。所以说我们公司对于这种集中供暖的这种末端用暖气片或者用地暖的这种，我们都会采取就是换热不换水啊，把屋里的循环的系统的水和集中供暖的水通过一个设备把它分离开， 嗯， 只需要集中供暖的热量，不要它的这个水直接通到我们自己家里的系统里边， 嗯， 啊，这样是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好，明白了。然后再其次呢，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些我觉得都是基础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嗯、 你比如说暖气片， 无论您是新换的什么什么牌子的暖气片，还是老旧小区暖气片，我相信金属的会相对多一些 啊。对， 但是地采暖，你想都是埋在你的地板下面的， 是的， 可能因为基本上肯定都是无痕的，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沙眼等等这些 啊，不会有 这个都不会有。但是好像更多的它都不是金属的，这个如果要是咱们去清洗啊或者什么，会对它也有衰减吗？ 我们说的地暖就是地面辐射供暖，这也是目前大家主要选择的一种采暖的方式了。因为低温辐射的这个屋里的舒适度要比我们传统以前做暖气片的那种温差感或者舒适度会更高，所以说这也是地暖这几年在全国乃至在这个整个的采暖领域里边都占到了很大的一个份额。塑料的这种管道呢，因为我们常规的供暖水里边都是有重金属的，只要有重金属同时也会有氧气的渗入，这种情况呢就会形成碳酸钙，而且附着在这个管道塑料管的内壁。所以说这个结不结构跟金属管道也好还是塑料管道也好没有多大的关系，它主要跟水里的杂质和氧气这两个因素有关系。 好，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我会有几个问题，也可能很多的消费者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听众朋友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第一，就是您刚刚说的往里边打那个药水，它能够让这个渣子出来，这个是我单户做就可以，还是我必须我整个小区啊，从一楼到六楼的我所有的人一块儿把这个做一下？ 咱们你看刚才我说的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新设计的系统就是把它分开啊？分开的原因就是第一个保护咱们自己家里的系统，第二一个就是也是便于好清洗。像直接就是一栋楼，整个比如说20户或者30户，其实它是属于整个是连在一起的，像这种情况做清洗的话，基本上我们可能也需要，在供暖之前，就是整个小区供暖之前，供水之前，我们把自己家的，先做了 、 对，一旦供暖之后就做不了了， 对，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 因为可以理解，就相当于比如说啊，你这栋楼我打压咔一下热水来了，那比如说压力咱瞎说啊，比如说一个压，但是呢你在开始供暖了一个压的情况下你再往里打药水，因为你打完了以后你得把这些所谓的污水都排出 来， 对， 那你要一排出来它可能一个压就没有了，那一下就衰减，那衰减那这供暖也就完蛋了。 对， 整体的系统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明白了，也是单户做会好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也是大家会在家里边经常遇到的问题啊。每个屋可能都有暖气，甭管是地暖也好，还是暖气片也好，但是你会发现每个屋子里边的暖气片的温度本身就不太一样，有的可能 有这种情况。 我们家主卧的那个特热啊，到晚上我都得光着膀子睡觉，被子还都不能盖，只能盖那种夏凉被，但是呢我们家比如说那个 朝北的 那个小客卧，就是最远端的那个小客卧，哎呦冷的不行，进那儿感觉跟进了冰窖似的，我们家冬天怕坏的东西全放那屋，这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北向的房间本身就要比南向的房间要冷一些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这种集中的供暖的这种系统啊，时间长了确确实实是会有水流量的一个缩小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管道里面会结构嘛，它会把它缩小，如果同样一个咱们一个三居室，有两个卧室很热，有一个卧室偏凉，基本上也只能靠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呢？就是把偏热的那两个房间的阀门流量关的稍微小一点，把那个北向的那个房间的这个暖气片的阀门完全打开、完全打开、也只能靠调节流量来调节热量了，因为还是回归到它的主系统是我们无法控制的，无法改变的，对， 等于把那俩屋调的凉点儿，是吧？ 就是让它平衡一点， 稍微均匀 一下， 是的，是的， 水力平衡有问题，对。有失衡的问题。 好，这是我们说到了一些算是硬件设备的问题。就是这些吧，您但凡是老小区，而且不用特别老啊，比如说您是5年左右的， 它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更别说您可能是八九十年代的房子，中间呢您的整个的暖气的设施啊设备啊都没有换过，也没有去保养过， 对， 那一定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您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但是今年可能您来不及了，做这个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对， 那我现在还做点什么能来得及呢？因为现在已经开始试水了，甚至有的小区我已经开始供暖了，但是我现在家里边温度还是上不去， 还是上不去啊。 嗯， 其实我们每年也会遇到很多客户的这个旧系统改造，一般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可以采取双热源啊，双热源就是我们集中供暖啊，正常该怎么用还怎么用，就是对于系统供热嘛，可以采取再增加一个锅炉啊，增加一个燃气锅炉，这个锅炉的优点就在于什么？加这个锅炉的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啊，第一个可以辅助集中供暖的水温，防止偏低的情况。 嗯， 因为现在很多小区国家也在节能减排嘛，对于室内的环境的温度要求是18度左右，所以说普遍的对于北京来讲的这个集中供暖的水温一直在往下调。 嗯， 而且每一年都在往下调，所以说加锅炉的目的是防止水温过低，可以跟它辅助热量和热，就是热加热这个水，把水温提高一点。 嗯，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每年，集中供暖的这个时间跟我们自己真正感觉到冷的时间其实是有一段，我们说的这个脱离期的。 嗯， 有的时候觉得可能十月底就觉得自己很屋里房间里面， 尤其老人和孩子可能会感受更明显， 更敏感， 更明显，更明显。所以说增加一个热源的话，也能够我们能做到独立的，随时想烧地暖就烧，想开采暖就开，就是 做一炕是吧？ 就是，相当于我们增加了一个备用热源嘛。 嗯， 那我可能我十月中旬我就可以把炉子烧起来，屋里的暖气片也好，地暖也好，就都热乎了。 您说的这个锅炉啊， 嗯， 是叫自采暖这种设备？ 自采暖的设备 啊，就是这样的设备。 对对对 对，我们家那就有一个炉子。 哦，你们家就是自采暖的？ 自采暖，自采就是。因为家里有老人嘛，他到了十月底的时候就觉得，哇，屋里已经很冷了。 是的，是的。 然后就各种厚重的衣服就都有找出来。 嗯， 我说把炉子开开就行了嘛。好，开。我开完了以后真的好暖和。 不是，你们家那自采暖是后来换的呢，还是因为没有集中供暖？ 不不不，原来就有， 哦， 就原来就有。 这个小区可能就是用自采暖的形式， 都是自己烧天然气的。 那有一个问题了，比如说我可能这个小区啊，始终供暖不是很合上我的拍。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特怕冷的人，我十月中旬我就要有暖气了。 嗯， 而且我用的延长时间也比较长。 嗯， 那么我但是我现在是集中供暖。 嗯。 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集中供暖换成自采暖呢？这个换起来会很方便吗？还是很麻烦呢？ 很简单， 很 方便， 很简单， 很方便。双热源又切换阀门就可以了，切换它的就是，就是自采暖的这个锅炉和我们的系统和集中供暖和这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并联的，并联的就是我既可以只用集中供暖。我们也可以只用锅炉，或者说我也可以两个同时用， 两个可以同时用， 可以同时用，对。 哎，那这个还挺好，因为最担心的就是因为集中供暖嘛，集中供暖，你不能说我这楼一个压的水，你们家除了暖气片，我还有地采暖，最后把这水都引进来，整个压力都不够了，不会产生这种现象 啊？不会，不会，不会。 哦，你 它是独立的。 对，我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一会儿我们再仔细的探讨一下啊。如果大家也有关于家里边到了冬天不太暖和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北京文艺广播。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就回来。 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0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啊，比地卵要小，但是我们末端要把它改成地卵的话，那我自采卵的这个系统的循环我们就会把它计算好啊，一个小时需要循环比如说两吨水还是三吨水，它的流速是多少，这些都是需要经过计算的，计算好了之后屋里边做地卵做什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哦。 啊， 那 完全可以改成地卵。 那它的源头应该是厨房， 您说的是锅炉放在哪个位置吗？ 对对对。 啊，一般情况下建议就是在厨房，或者说像有阳台的地方啊， 嗯， 因为这个烟道才能打得出去嘛。 对，因为它也是天然气嘛。嗯、 对对 对， 对 吧？ 刚好天然气也在厨房， 出于安全考虑，可能也得有一窗户的地儿会好一些。 啊，对对对对。 那这个我就不需要重新装修了，只需要我买一个锅炉。您刚刚说那锅炉 啊、 嗯，我们在外边看到的是就是自采暖的一些设备。 嗯、 其实我因为我没见过啊、 嗯， 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一个。 就是电热水器， 哎，对对对，就是洗澡用的那种， 可以这样，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比它大点儿 啊， 个儿稍大点儿，底下伸出来一堆管， 对对对，一般都是四根管嘛， 对、 啊， 原来我们家也是考虑要换过， 嗯、 去看了。 嗯 看了之后第二天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我们家那暖气特争气，给的特足。我说哎，这就不用换了，挺好的啊。 暖气说哎呦他要干什么。 所以如果我们家比如哥说的是我在做一套地暖设备、 嗯、 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家本来就是地暖，或者说本来我们家就是片暖， 嗯， 只不过现在是温度不够，我也不想做地暖、 嗯、 我还想维持我原来的这个甭管是地暖还是片暖的这个设备、 嗯、设备嗯 我也可以，我只要需要加一个锅炉，然后走一根管子就可以， 走一根管子，然后把循环的把这个循环给它计算好就可以了。 哦， 因为我们肯定要加一个泵，得让它进行源源不断的循环嘛。 嗯， 因为我们是自采暖了。 嗯， 你像咱们说的集中供暖，是因为市政给的一个市政循环和压力， 嗯， 所以不需要泵。那我们独立装上锅炉之后呢，锅炉跟这个我们说的暖气片呀、啊、或者地暖啊、 嗯、 之间是需要有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的， 嗯嗯 啊，它需要有一个泵啊，但这个是经过专业计算。 明白了，哎，那这个会不会有一些隐患在里边？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请这个设计师来做客节目的时候、 嗯、 啊，有的朋友说我要改暖气怎么样怎么样的，设计师会特别友情的提醒一下，说您要改暖气的话一定要通知热力公司，让他看一下您的整个的管道、 嗯、 不要因为您这儿的改动而影响到其他户的一些供暖的这个需求 啊。 对， 对啊， 比如说您这儿改的挺好了，挺热了，得您上边的冷了， 对呀、啊、 成冰库了， 对呀、 啊、我在家里边加一个这个不会影响到我的邻居吧？ 自采暖加锅炉是不会影响到的， 嗯 啊，不会影响到的、 嗯、 而且就是说我们是让它进行一个热量循环，不会去抢我们说的比如说楼上楼下邻居家的这个水的流量，它不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包括夏老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集中供暖改地暖的问题， 嗯 啊，也是有一些有的是可以改地暖的，有的是不能改的。 你 像这个十年前吧，差不多十年到十五年前的小区基本上做的都是串联式的暖气片，就是开发商当时交房之前配的就是串联式的暖气片。 嗯， 像这种串联式的这种集中供暖气片的这种系统，如果说我们要改成地暖的话，就一定会影响到 其他人、 啊、影响到别人家。 对 对，影响到别人家。 对， 如果说是并联式的就是咱们家是咱们家的管子， 对， 别人家是别人家的， 对 啊，楼上楼下相互都不串，哎，这种情况改地暖呢，一般我还是建议就是要加一个换热装置，不影响别人的水流量，同时又能把热量源源不断的供到咱们自己的系统里边， 嗯， 这样会更合理一些， 嗯， 避免了跟邻居家的这个有一些什么争议啊什么的，对吧？ 但是那当然因为我们算是这方面小白啊，你算是这方面专业，就是那你怎么能到这人家一看就知道哦你们家是并联的 啊？能看、 啊、 能看出来 串联的， 能看出来，因为串联的集中供暖啊，通过它的那个立管的，只要能看到管道，我们看到它的管道的形成走向，就能看出它是串联还是并联。并联它一般都是两根管、 嗯、 串联它是从比如说这个房子十层楼，从第十层一直到第一层一直是一根管、 哦、 啊，一直是一根管， 这个就有点难了 啊。所以说串联系统往往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如果从上往下串，那么 楼上是最热的，就是第十层那个楼是最热的。 对， 然后一楼是最不热的，而且它的热量衰减很大的。 嗯， 就是温差会比较大，这也是好多时候一到你看这个供暖季节，很多业主去这个我们说的叫供暖维权， 嗯， 也都是因为原有系统的一个设计不合理的问题。 嗯， 这些的话都可以改，因为我们只要把，你看我们一般面临的就是要么就是热量不够。啊，要么就是温度偏高， 嗯， 热量不够，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加快水的流速，还有就是把它的这个，虽然，可能说管子细一些，说我们以前集中供暖，它的主管道很细，是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水，就是循环装置啊，还有一些换热装置啊， 嗯， 让它在单位时间之内给咱们家提供更多的热量， 嗯， 这些现在都可以解决，啊，都可以解决，嗯。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可能涉及的人会相对少一些， 嗯， 但是也会有很多啊，因为原来我曾经住过这样的房子，哎呦，那到冬天真的是特别难受。什么呢？就是它是类似于像商住房， 嗯， 但也不一定是小产权，只不过它用的电是商电， 商用电，嗯， 没有集中供暖，用的是集中供空调。 就是贵呗， 吹热风， 对，吹热风 啊， 嗯，夏天给你吹凉风，冬天给你吹热风。当时呢，有好多的朋友啊，就是都觉得说，哎呦，这高级，这跟五星级酒店一样，嗯，啊，这住着舒适度多好啊。但是也是随着设备的老化，年代久远了， 嗯， 当集中需要供热风的时候，它的风可能不够热， 嗯， 而且经常出问题， 嗯， 集中供凉风的时候，这凉风也不够。 嗯， 所以有朋友呢就可能想说，我能不能在这儿我改一下，我不要它的这个供热风供凉风的了， 嗯， 我比如说我可以夏天我开空调， 嗯， 但是冬天可能对于大家来讲会觉得比较麻烦的，冬天我怎么办呢， 嗯， 这个是不是刚才像您说的，我比如弄一个锅炉， 嗯， 可以吗？但是我又没有天然气， 没有天然气 这咋办呢？ 从我们首先从这个采暖的形式上可以探讨一下啊， 嗯，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空调吹热风， 嗯， 首先空调吹热风呢，从体感舒适度来讲其实是很差的， 对， 因为它这种是空气对流的形式，会让空气当中蒸发掉很多的水分子， 是的， 会很干燥。为什么说现在的地面辐射供暖会有这么多的就是我们说的朋友，或者说在市场上的市场占比这么高啊，而且越来越高，就是因为它利用了低温水的和全面辐射的这种原理。辐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固态传递，固态传递它就不会有太大的温差，也不会有空气的扰流，没有这些东西之后，屋里面就不会太干燥， 嗯， 同时水温还偏低，还比较节能， 嗯， 那一个既节能又舒适的产品肯定是在市场上是很有卖点的， 嗯， 啊，所以说这是地暖对于采暖领域来讲，跟我们所说的空调啊，或者说暖气片，当然暖气片也是空气对流的形式啊，跟这两个比都是更加舒适更加节能， 嗯， 那么刚才下来回归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它没有燃气， 没燃气 啊，没有燃气， 也没暖气 啊，也没 有 暖气， 暖风， 它有只有暖风，而且只有电，嗯， 对 啊，只有电。一般吹暖风，温，因为空气对流，空调采暖啊，水温要求要比地暖或者甚至暖气片的水温要求都要高。实际上来讲，其实它的水温可能不见得是低的， 嗯， 只不过就是因为它加热这个区域啊，空气的一个滚动让咱们体感有一种温差， 嗯， 说可能我站在把角是18度，我站在东北角是20度， 嗯， 它确确实实是有这个温差的， 热力分布不均匀 啊，热力分布不均匀，这是空调采暖的一个先天性的劣势， 嗯， 然后呢，我建议可以考虑做电地暖， 哦，现在可以有电地暖 啊，对，发热电缆的这种电地暖。 哦，我大概能想出来是个什么样， 嗯， 就是过去咱们用过那个电的电阻的那种 啊，是 炉子，是不是那种类似于那样的，或者说电热毯，最简单的 就类似像电热毯似的， 是吧？ 对对对对对，类似像电热毯一样。 那安全吗？ 啊，非常安全，而且这个包括国内的制造发热电缆的一些品牌的厂商啊，他们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漏电测试啊，包括防辐射的测试啊，包括这个甚至包括线的安全的拉力方面，就是我们说的， 嗯， 别到时候， 它的韧性， 对，韧性啊各方面，包括它的老化测试，